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拖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阀。 喂，礼拜五嘅大军阀特备，咁啊，阿陶君喺度啦 ，Michael Mo 翻咗嚟啦，咁啊，阿泽又喺度啦，今日，咁点解今日有呢一集咧？咁啊，即系大家知道啦，要元旦游行啊嘛，即系礼拜三，咁我哋即系再等到下个礼拜咧，咁啊，即系摊到冻晒，讲你嘥气啦，咁所以即系阿陶咧，咁啊，特登开呢集，咁啊，即系讲下嗰啲嘢咁样啦，咁同埋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大军阀咧，咁就会转时间啦。下个礼拜开始就系、是、今日呢一个时间，礼拜五晚9点半，咁啊就会个个礼拜都 live 嘅，系啦。咁啊大家捧场啦，多啲。咁喂，阿土，咁啊你个亲家咁又提下你喎，系咪啊？ 边个亲家啊？我好多亲， 好捻多亲家系嘛吓？ 咪咯， 梗系郁文兴啦，系咪先？ 郁文兴又讲咩啊？ 郁文兴讲咩？听佢讲咩？ 好，听佢讲咩？ 吓，快啲，快啲。 他哋都好清楚嘅，我哋唔係去籌款嘅 ，OK？ 真真正正嘅美加籌款咧，嚴格上嚟講係2007年嗰次社民連， 係 嗰次做 show 先有錢翻嘅，就唔係好似某位契弟所講，係咪？即係不過呢啲人我哋真係睬佢都嘥氣㗎啦，係咪？當然有啲人啊，但我不值啦。哇！你做咗咁多嘢，為呢兩個政治組織，到頭來俾佢哋鬧到撲街，係咪？咁啊，完全否定曬你前所作，我啊覺得冇所謂嘅。是咪？因为上帝会惩罚呢啲人，即系我系深信啊。啲边啲人会落地狱，边啲人上天堂，就已经有咗个即系有个仲裁嘅上天啦。我冇乜所谓。有啲人，譬如我去嘅时候去美国，佢见我7日去4个城市，扑扑风尘，咁啊好关心我哋嘅身体。咁對香港情況，佢哋亦都覺得好灰心，甚至有啲人勸我就退休，你唔好搞啦，係咪？你要做嘅嘢都做曬噶啦，係咪？咁我又唔係咁諗嘅，我就覺得我哋不是完全無可為，係咪？都仍然係有可為嘅。咁去到三藩市嗰個，等於我半個即係屋企嚟啦，係咪？因為我啲仔喺度啦，我哋仔去住咗10几年啦，咁嗰度朋友又多啦，係咪？咁喺個餐會裏面咧，亦都即係個個非常之熱情，係嘛？咁我自己就有個原則，我就唔希望佢哋講，即、就、係、是、我過去嗰半年喺香港所受嘅屈辱，啊，咁大家都好合作，又冇人睇嘅，即係佢哋會即係喺度屌屌到彈起，唔關我事。咁但係公開大家一齊傾嘅時候就冇提啦，提都有啲人提都費事提佢哋，咁我都唔想提，我亦都唔想解釋。你明就明，唔明就唔明，唔明你就唔會坐喺度， 係 咪？你明我嘅全部坐曬喺度，唔明嗰啲唔會坐。 哦，翻嚟咯，哇！原來咧，佢做咗社民主席咁耐咧，去美加籌一次錢啫喎，但係美加去2-3次，驚唔驚啊？陶君啊， 驚咩先？ 驚唔驚？喂， 驚落地獄。 我梗唔驚落地獄， 梗唔係啦。喂，你去2次美加，咁你嗰陣時成日都話去籌錢嘅喎。但因為一次去籌錢 嘅 喎， 所以呢個人真係叻嘅，話俾你聽。 有幾叻先？ 叻到係點咧？係將兩次嘅事件咧，佢去美加嘅事件咧，係刁轉嚟講。2007年嘅時候咧，就係、是、我哋啱啱成立社民聯嘅時候咧，佢真係自己私下去啦。OK， 佢又帶翻張 check 翻嚟嘅，但係啲現金我哋冇收過，因為我都唔 suppose 嗰次你係代表社民聯，雖然你係社民聯嘅主席，已經有呢個身份嘅啦。 係。 但係真正係代表社民聯主席嗰次，我係指緊2010年嘅時候。我是讲緊2010年嘅时候，你係用社民联主席嘅身份，亦都係啱啱开始酝酿緊5区公投嘅时候，你筹咗4到5万元嘅美金，甚至乎社民联有份新聞稿讲你筹咗几多钱返嚟嘅。 吓，係啊。 边个落地獄啊？边一个落地獄啊？边个系契弟啊？係咪？如果你觉得係唔需要 carry 嘅， 你點會又話坐我都嘥氣咧？你而家係坐緊我啊！你係回應緊我指控你二零一零年嗰次啊，唔係講緊二零零七年嗰次啊。二零零七年嗰次咧，確實真係你自己去啦。 嗯， 不過我哋係有幫手嘅 嚇， 包括咧呢位阿哥佢賣嗰啲書啊 嚇， 係社民連幫你買咗先嘅。 哦、 跟住我哋先至喺我哋卖嗰啲书里面找翻数俾我哋， 即 算啦嗰啲，我当你同你做生意啦，系咪？所以不存在于佢所讲嘅嘢，因为你其实避开咗我讲紧你二零一零年嘅嘢。如果你认为我讲错嘅话咧，我等紧你封律师信，我等紧黄毓民封律师信，嚟啊！ 零七年，即系佢讲嗰次系零七年个剂，又系即系书都系零七年个剂嘛，系嘛？ 一零年都有噶啦，佢啲书全部系社民连帮你食咗佢先噶，大佬。 哇，系食完之后，佢卖咗啲书又去咗边啊？呢、這个都几有趣啊！ 卖完啲书啲钱去咗边啊？卖啲书去咗边？ 买咁多钱又翻咗社民连嘅，不过问题就我帮你做咗生意啊！我即系阿泽，你一百本书。是咪？ 咁啊，多谢咗你先啦。 系啦，我帮你找咗数先啦，跟住你先卖俾人咧，都算啦。嗰啲我当 business 咁同你做啦，唉，你做主席啦。但系大家谂翻个问题啦，你用主席嘅身份，你究竟2010年有冇去过美加？ 吓， 嗰啲钱去咗边啊？ 吓，仲未答喎，咁都系。 你唔好讲2007啦，你逃避就系个问题啊。 系咯，好似一路都讲2010，我哋都系。 系嘛？真系明就明啦，唔好搞。搞亂嗰件事，即系我成日都講呢句英文啊 ！If you cannot convince, try to confuse， 係咪？你能夠 convince 到人嘅，你講翻2010年嗰次， 佢會因為講大話 confuse， 唔係黃毓民啦，都冇今時今日咁嘅地位啦，係咪先？ 咁啊係，我都話啦。嗱，人民力量我不能夠代表佢講咧，就係社民連嘅成立同呢位老哥其實嘅貢獻唔係話真係咁大嘅咋。成立宣言小弟寫嘅。政策纲领马岳写完之后咧，就我啊卢永乐啊嗰阵时候陈士齐嗰啲帮手执嘅， 啊 你系不沾边咁滞嘅， 佢系好后期先至即系大家揾佢做主席咁样啊， 佢初时叫我做添，佢都唔敢做啦，佢谂住我嚟做生意就系嗰阵时候已经话搞党校噶，佢想培训人才嘅咋。啊！即系呢个机会嚟，即系揾下钱嘅，不过算啦，嗰啲嘢就暂时亦都无谓讲。你要讲嘅咪继续同你数落去咯。 嗯， 大不系讲啦，我记得就讲啲，记得就讲啲噶啦。 吓， 系咪啊？ 大家听得开心。 唔系，佢系有贡献嘅，对香港嘅激进运动里边 系 去到社民连嘅阶段，但系跟住再搞落去嘅嘢咧，对唔住啦，你真系有百害而无一利。 吓， 包括今时今日所做嘅嘢。 吓，佢或者好多贡献，即系搞两个，搞两个政治组织。系嘛？ 我呢本，呢本唔攞得啊！ 真系 系咯，真系攞呢啲书出嚟。 系啊， 因为咧有人打乱咗我哋节奏。 屌真系， 即系你攞即系抗战二十年嗰本书，话黄毓民百分之一百 总统派。 嗱呢一句我就要讲啦。当日我同佢坐喺呢个政府西座嘅办事处嘅会议室啊，佢咧就坐喺我前边咧，就第一句已经讲呢句噶啦。 嗯、即系讲呢句说话已经系有所指嘅，喺嗰一刻其实已经有即系部署。 点样有所指啊？ 不过我觉得我哋讲翻转头啦，即系1月1日嗰件事好过啦。即系呢位阿哥咁啊，有多人话佢嗰阵时去咗美加，咁啊赶得翻嚟啦。咁但系我觉得最令人觉得系惊讶嘅，就唔系佢自己前两三个月喺度吹嘘话唔筹款嘅咩？ 系啊， 咁你阿哥自己又走嚟筹款？ 哇，系咪系咯？喂，你同呢两个亲家都好似吓个档口距离十米都冇喎，系咪先？ 我知道佢一定出事， 喺埋侧跟添啦， 一定出事嘅。你喺度公开喺度讲到自己咁高嘅道德高地，话唔筹款。其实老实讲，大家冇深入思考呢个问题啫。你唔筹款，咁你啲钱喺边度嚟啊？你唔系公开筹款，你卖下奖券啊，摆下席位，喂，我都知道你咩人出席啊？席位都难嘅，你有时即系阿泽，你俾咗钱我，你又唔敢，即系露面咁系嘛？跟住可能你塞咗10万俾我，我就拎翻2万出嚟咁。其实嗰啲都系危险噶，系嘛？ 嗯， 喂，你起码喺条街头里边公开筹款，都正正经经啊， 系啊， 系咪先？好啦，都唔紧要，你自己话咗唔筹，点解而家又筹咧？ 吓， 点样解释咧？ 唉，咁钱冇人嫌少嘅，咪嫌多嘅， 系嘛？点样解释呢？唯一就系一系就好莫才 吓， 第二就系即系你可能有其他啲钱，我嚟借呢样嘢嚟试下场噶嘛， 都得噶噃，你亂咁估都得噶嘛，係嘛？當然我唔會咁估，咁估你都冇意思，係嘛？ 你絕對唔會咁估啦。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點樣可以咁樣即係自白嘴巴嘅咧？又話唔籌又籌咁樣，係嘛？喂，呢、這個所以咧嗱，我覺得搞政治人咧要學呢位老哥咁咧嘅 EQ 咁高先得， 定係面皮咁厚啊？ 咪面皮厚咪就係其中一個 EQ 就係呢樣，就係、是、EQ 嚟噶嘛，係咪？嗱嗱，阿澤，你講完呢個説話，你起碼三年之後先咁做啊！ 哇，你係好中意揾我嚟做例子嘅，係咪？就有仇啊，係咪而家 ？Michael 咧，係咪先？嗱，你 Michael 嗰啲， 哇，大佬講完之後一世翻唔到身嘅呢啲，係咪先？ 唔係，你都要有一啲部署，你都會即係中間時話時話，唉，我都思考過，其實咁講都係有時。即係 go to far 嘅， 佢唔需要， 以 唔需要，話呢下嘢真係即係 應該做，快啲做，即刻做， 係咪啊？ 以香港籌錢啊，真係 以香港人嚟講咧，講完幾年好快唔記得嘅。 你咁善忘啊嘛，係咪？ 你計下，你計下嗰日阿鬱敏喺街頭嗌咗啲咩話？ 哇！本土民主反共啊！ 本土民主反共， 係咯？邊度指啊？本土民主反共，共全民提名。 公民定全民啊？ 系啦， 你搞错咗啦！佢嗰阵时候最初话全民制宪， 全民制宪， 跟住嗰日咧就话系公民提名。咁讲你全民制宪、公民提名，嗱呢两个系一个唔同嘅概念嚟嘅。 佢全民制宪要废除基本法。 佢呢条契弟咧，我都听到嘅，即系黄毓民嘅契弟啊。 系， 佢就话咧全民制宪就系修改基本法。我话你概念都搞唔清，我喺隔篱档口嗰时候真系想笑。好在我唔揸住个麦嗰阵时候。喂，全民制宪其实嘅意思就系话。之前嗰本基本法唔算数，我哋再嚟过，由我哋即系全部去守恒，包括可能有一个 referendum 嘅程序。 嗯、 修改基本法系唔同嘅概念嚟噶嘛？即系而家你同意佢喺呢个框架里边，一国两制呢个前提里边，五、十年不变系嘛？呢、這个前提里边，你先至嚟做修改嘅啫嘛？你点可以嗌两个口号噶？冇得嗌两个口号喎、啊，自相矛盾嘅、啊、你咁嗌法系。是不是 话方便转态嘛摆喺度。 方便转态。 唔系你当嗰啲人唔识咁当然啦我知佢啲信徒系唔识呢啲嘢。是吗你梗系唔识呢啲嘢啦识你就唔会信佢啦大佬。是不是 ?07 同10年佢可以即系混埋一谈谈嚟讲是吗即系有钱嗰次就话唔关我哋事冇钱一次就关我哋事咁咪就系咁。 犀利啦是吗咁佢嗰日嗌咁佢嗰日都係冇面红喎啲人都冇質疑佢喎又係。 冇㗎。咁 就大家都唔记得囉。 咪囉再话咩嘛占领湾仔嘛係咪先占领完之后就散水㗎嘛。 係囉嗰日就係我哋想讲嘅就係话咩嘛。 多谢警察叔叔㗎要。 係喎。 系咪先？ 哇，咁勇敢民主啊！多谢警察叔叔、啊，维持秩序呢样嗰样、啊，大佬。 系啊，真系。 系咪先啊？本土民主反共、啊，嗰啲多谢嗰啲吓，即系共产党极权嘅极权主义嘅爪牙、啊，大佬。 系咯，占领完影完相，多谢警察叔叔啊，仲要执埋嘢走，真系好有规矩啊，系咪先？ 系咯。 咪所以有时我自己一路即系自己自我检讨都会有嘅，就系、是、你一系就讲嘢唔好讲到咁尽，你讲到咁尽嘅时候咧。第一个你需要去執行嗰个人咧就系你自己。 我以为 如果唔系咧，你永远系取信唔到人嘅。 系， 因为你唔 consistent 啊嘛，同埋你系冇 integrity 呢样嘢叫做，你系冇诚信。你讲完嘅时候，你点可以即系转头好似个唔记得咗又再嚟过咁样？除非你系一个好无耻嘅人。 嗯， 佢系啊。 唔系咁教徒讲忠心噶嘛，系咪先？即系讲 loyalty 嘅啫嘛， 信就得噶 嘛，信者得救啊嘛，系咪先？ 唔系咁你就死啦，系嘛？即系正如佢嗰啲 friend 讲咩？嗱，如果你唔跟我咁做咧，即系讲落地狱咧，就人哋 咁啊真系嗌咁又系 梁振英唔 好多声噶， 唔系咁落咗台未啊？而家梁振英，因为你嗌完之后落咗台未啊？ 吓， 冇咁呃人啊，大佬呢啲喂。 佢未向太上老君发功啊嘛！ 三岁细路仔都唔会信你呢啲嘢啦，系嘛？你讲叫佢食屎又好，你叫佢扑街又好，你叫佢讲落地狱又好，有乜分别啫？嗰度系口号， 系嘛？口号咪有人真心信，嗌完佢真系会落地狱咯。 因为佢嘅讲法，我睇过一段 status 就系话咧，因为如果咁多人嗌嘅时候咧，去诅咒嗰个人咧，就会瓜老尘噶啦，咁样。 犀利，真系一个宗教嚟，真系。 喂，咁你同呢个邪教其实系冇两样嘢嘅啫喎， 唔系邪教嚟嘅咩？ 吓、啊， 两大教主啊嘛， 哦系， 咪咯， 咪同埋你系都几口颜无耻，即系你直情咧就喺当场咧，啲人真系嗌教主嘅、啊，而你都系接受嘅， 吓、 系嘛？即系原来系有阶级之分嘅。 系啊，咁都 是、啊、即系我系信徒，你就系教主，又有高有低啊嘛，系嘛？即系正如嗰啲系子民，嗰啲嗰系皇上咁。咁你班嗰啲又嗌得真系好过瘾，唔系当笑话咁嘅喎。 系啊。 唔系呢一个，其实呢一个逻辑或者呢个现象系即系需要值得否释，我觉得。 唔系咁，佢哋成日话自己唔系中国人，我觉得都唔系，且咪大家都系中国人，即系即系老老实实都系，即系见到个，即系见到有星啦，咁就即系系嘛，已经想跪埋咁滞啦，攞埋银包出嚟捐钱啦，系嘛，嗌啊嗌皇上争在命系老豆嘅，真系系咪先啊？ 佢叫你跪啊跪，佢叫你即系拜啊拜咁样。 系啊， 咁你真系觉得你自己仲系相信紧即系民主嘅制度里边最重要嘅精神系大家平等嘅权利 吓，咁、 啊、即系我讲一你就 follow 一，你讲二就即系扑街。 系啦、 啊，系咪？咁你就落地狱啦。咁你觉得呢个真系你嘅政治信仰？嗯、我哋宗教信仰都唔会咁讲啦，系嘛？ 可能真系宗教信仰嚟嘅。真 你真的觉得他搞紧政治信仰？ 系咯，你真的觉得政治信仰肯定？ 唔系，所以你翻翻转头去谂个问题就是其实香港都有病， 吓， 即系呢样嘢都有市场啊。 嗯， 证明香港人系咪有病 咧？咁、嗯、你全能神嗰啲都有市场啦。 咩全能神啊？ 即系嗰啲邪教啊，系 卖张房地啊嗰啲啊，吓。 唔系话啊世即系世界 都唔系、啊。 上年世界末日啊嘛，10月21号系咪先？真系跟着一堆人上山噶嘛？ 末日咗啦，咁咪成堆左交落个地狱咯。 都唔系啊，我觉得即系我觉得邪教咧，有阵时都仲敢去实践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唔系话赞成佢啲行为，即系佢讲咗。自己做翻啊嘛，佢哋咪有講咗行去喎、哦。上次又話，喂，平時又話啲左膠啊、唱 K 啊，係嘛，和你飛飛呢樣嗰樣啦。嗰日佢哋唔係，佢哋之前喺 Facebook 寫 status 要睇下啊，我哋睇下嗰日民陣搞咩先。如果有事咧，我哋就去幫拖，括弧抽水啦，可能係冇事咧，我哋就散水咁樣、啊。咁唔係我哋自己搞彈嘅咩？ 又話勇武嘅， 係、哦、 勇武散水， 勇武散水嚇， 密可恥啦呢啲就係。我只能够用两个字去总结呢啲行为就可耻。其实第一，你唔好做菠萝鸡，你咁憎民阵啊嘛，你认为佢咁和理非非、咁契弟、咁唔喺你个运动方向里边啊嘛，咁你又摆个档喺度， 系咯？ 呢个只其一， 仲要筹钱我讲。 第二，你有少少勇气，系咪应该自己搞咧？自己搞一个真正嘅勇武抗争示范俾香港人睇，跟住我哋跟你啦。你认为呢个系 work 噶嘛？系咪？我跟你玩鞋添。如果你真系真正嘅勇武抗争，系嘛？系唔走嘅，甚至乎系要冲击政府总部嘅，掟埋汽油弹嘅，我跟你。嗯、 你系咁相信自己嘅政治信仰，你唔使怕孤独噶，系咪先？ 唔系，所以翻一转头去谂个问题就，点解会咁讲咧？点解会咁讲？就系、是、你将香港人拉到去最激进嗰个位，最激进嘅位系点咧？第一听完你嗰啲，我吓死。哇！乜搞運動原來咁，我參加一場運動，唔應該係咁嘅喎，咁樣咁嗰啲人已經驚咗啦， 嚇 係咪先？個客觀效果就係咁啫，唯一就係咁啫。咁呢個咪即係將呢一個佔中幫到忙嘅其中一個方法咯。 哨兵， 哨兵， 你嚇死人啊，大佬！香港人，我講咗幾次嘅就係1967年嘅暴動對香港人嚟講係一個最大嘅教訓嚟嘅。系嘛？ 冇错， 搞到点解咁多年都要和你非非啊？大家稍微激动少少都 激进啦。同埋即系大家咁样，大家对个政治即系咁即系冷漠，其实都关六七暴动事嘅就系。因为原来哇，搞政治就系咁样噶啦，大佬哇，喂你唔好搞啊！ 你谂下，当年我哋阿爸阿妈嘅年代，一讲起国民党同埋共产党就已经怕咗啦。吓，系嘛？入党唔会系你嘅志愿嚟噶嘛？系嘛？僆仔读书嘅时候，我的志愿梗系唔系写医生嘅律师啊，最多消防员嘅啫。 写食软饭都唔写搞政治啦， 系咯？系嘛？唔通话入党啊？不过我而家相信，有啲小学生可能睇咗呢个佢嗰啲咩漫画，就可能写加入乜乜公民咁。 乜乜公民先啊？哎呀， 做栋笃笑啊嘛？ 系嘛？加入热血公民咁啊，系我的志愿。 我加入咗好捻多嘢捞。 无人答系我最尊敬嘅人咁样样，都唔系李嘉诚啦，已经。咁啊大镬喎，真系 唔系咁。如果真系有咁写咧，就其实我哋都要反省下嘅，人哋叻咯。 系啊，你都要反省下咯。但系我想讲又真系反省 下。唔系我反省完噶啦，就系如果你真系要无耻到咁就得咯。 吓， 冇 integrity 嘅，冇 consistency 嘅。 嗯，系啊。 讲完可以唔算数嘅，跟住越吹越大嘅。 吓，所以你 系面不红耳不赤。吓， 所以你咪长玩长有你唔得咯，你咪做翻会计师咯，你咪要。 系咯。 吓，呢个就系你。 抗戰二十年嘅答案啦，就係、 是、多謝佢啦，係咪啊？ 教姐我哋完全係咁啊，點啊？五分鐘仲講唔講落去啊？陶君衡 咩？五分鐘唔講落去， 剩翻五分鐘， 唔係五分鐘嘅歡愉，你講唔講？ 哦，梗係講落去啦，點唔講落去啊，大佬？我另外一個問題想問嘅就係點解咁少人喺度以後？有咩答案拎出嚟先？我想，我哋聽下啲總括嘅答案先，數下先。 總括嘅答案啊，咁啊，第一樣就係、是、嗱，我講啲即係又要講啲本土派先啦，名就唔開啦，因為有啲 Michael 啲朋友嚟嘅，我又識嘅，咁好尷尬。咁又即係有啲人話咧，咁少人咧係咪即係對政改即係已經心灰意冷咧？咁啊唔係，係大家咧已經對啲民陣啊或者主流民主派嗰啲咁嘅和理非非唱 K 嘅遊行咧，即係。覺得去嚟都嘥氣啊 ！OK， 即係翻屋企瞓下覺啊，嚇睇下電視啊，夜晚睇叱咤好過啊！ 有另外一個極端，我今日聽到嘅，佢就話咧，因為咧今次民陣個遊行或者係真普聯嘅遊行咧，就係打出個旗號叫公民提名 嚇 嚇， 咁啊，即係 too radical 嗰頭。 公民提名都好 radical 啊！而家區議會選舉 啦，發咁講咁聽啦，即係喺另外一個極端裏邊啊！即系头先我讲个方法就话太 mild 啦，都唔知道为咗咩啦。咁有一个讲法就系话 too radical， 嗯， 太 radical， 所以咧 就 吓怕嗰啲人。嗱，佢唔系冇道理噶，佢讲紧就系因为嗱，你当林郑哥系坚啦，不过我就觉得冇三万人咁多噶啦，我觉得最多萬零嘅啫。我 你今晚又唔使翻， 你今晚真系 真系 三万人 锁住个门噶啦，大佬 关我事喎，系嘛？报咩人数？三万人。我当你即系话佢有道理嘅地方在于咧，就系话跟住落嚟嗰啲咧系冇咁激进嘅人啊！你嗌咁激，即系因为你通常越多人嘅运动同埋游行，基本上系无所不包噶嘛， 系 吓，即系你唔可以去到咁 radical 噶嘛，系咪？ 嗯， 呢个系我第二个听法。 系， 不过我有第三个就系我哋上一次嗰个论点， 系 就系你嗰个 WhatsApp 或者喺网上或者现场嗰个投票。其實係反映到咧，成個佔中嘅三子或者佔中嘅領導人咧、 嗯， 基本上或者實際上啊，係、 嗯、 越搞越沉， 係打算縮嘅。 你依家已經宣布咗褪遲啊嘛，搞佔中係咪先？ 又褪啊！ 唔係，大家諗住，大家一開始諗住係咪先？即係嚟緊七一就嚇、啊、 就嚟了 啦嘛，係咪先？ 係咯。 之後褪褪褪褪咁， 年底咯。我最新聽 唔單止係講緊個時間問題，而係你個立場，我覺得係。俾、 嗯、 人感觉到你已经系冇嗰种即系抗争嘅意志喺， 冇年初即系上年年初嗰种咁嘅 determination。 我成日都话系讲大咗噶呢单嘢，系唔打算做啊，太要停系嗰排即系啲民主派啦，即系佢嗰篇文即系啊讲咗，哇做咩？ 逐个嚟，逐个嚟， 系啦。 跟住咧就系、是、所谓嘅左右交大战嘅问题， 系 咪左右交大战系一个问题？ 左右交大战咪令到啲人就话唔同你班左交癫咯。 或者 有冇呢个可能咧？ 或者就系中援嗰单 case 啦，系你嗰班领导人啊嘛，全部都系即系撑嗰班即系蝗虫啊嘛，系咪？ 嗱，咁所以我实话佢本来早少少个反殖民游行应该系轻轻冚冚几十万人冲过去政府总部噶。 唔系，其实 第二朝瞓醒应该香港独立噶喎，其实 系咯，瞓咗冇睇香港咪独立咗已经。 屌，真系要研究。 唔系，即系嗱，认真咁讲，我觉得咧，嗰日咧，就算佢哋多人咧。都是好事啊，即是都是一种即是对政府 的声音。 对。哇屌你百良人喎、啊。咬话次次要杀撚咗啲左交啊大陆人仔啊跟住出嚟哇屌百良人勇武抗争喎、啊。 屌佢一个打十个㗎嘛。 唔係我两间再细心逐个问题去即係抽水同埋研究啦。 好啊。 我觉得最后一点我觉得係都有少少道理，就话、是、啲人其实个不满系咪真係变到系死心呢？ 嗯，好，我哋下一节翻嚟，即系就认真讲下元旦大游行啦。 哎呀，第一个佢出事，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peanut 香港花生。 说谎，但会冷笑。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 历史在笑，黄毓民。 点解连啲老人家水平都咁低呢？就是因为好似呢个严复所讲，系嘛？佢哋系唔识掌握嗰个言论自由同埋中国传统嘅呢啲知识分子个基因啊！用英文讲就非常之 ego 咁啊，自我中心唔系自由主义啊！呢个自我得嚟就自我为王大晒，不能够俾人挑战，系嘛？同你宣战、开战、系嘛、骂战，全部都唔得。 你將啲私怨擴大，其實講到尾就係你唔俾面我咩？你撐黃楊達，我就捏撚死你，就咁簡單啫嘛，就係、是、一句説話啫嘛，有幾複雜啫？撲你個街啦，啱唔啱啊？我係撐個道理啊，即係成日講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我哋都唔想講，自己忍得過得去就算，唔好得寸進尺。咁我哋自己而家又好低調，咁喺度搞普羅，咁你而家普羅你又要攻擊，我屌你老母咩噶？哇！你一個人吹雞，睇一個人唞，你就哇係咁排山倒海，係咁嚟排到隊嚟，係嘛？你搞我冇用噶嘛！你有本事又揾人殺死我咪得咯，係咪？你咁撚多錢，係咪？你買空咪得咯，去揾人揼停我咪得咯。但係我哋冇害人之心， 我哋冇做嗰啲坑蝦勒詐、恐嚇勒索、偷呃拐騙。亦都冇全心動亂諗住點樣去抄人黑材料，然後嗰個政敵我搞死佢，從來都冇諗過，而喺個腦筋裏面 拆咗板， 冇絲毫呢啲咁嘅 拆咗板，拆咗板。 即係有啲人覺得我可能對一啲人咧，好即係唔夠寬容咧，係咪？好似好記仇，其實我一個最唔記仇嘅。我有咩對你唔住啊？殺撚咗你全家嚇！为咗咩啊？任你讲为捻咗咩啊？尤其是嗰个老二伯，你快啲死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系咪先？睇我点样对付你，系咪？我揽住你嘅，我话俾你听，系咪？大家揽炒嘅啫，你都冇乜着数嘅啫。你有钱过我好多啊！一个节目里边日日去闹一个人，屌你咪真系笑捻死人啦！边个听啊？所以即系冇水平啊嘛，而家系。屌你真系真系过分啊嘛，有个谱先得噶啦，去捻到最后已经系咪？忍捻咗你几个月啦，已经与人为善都唔捻出声啦，已经系。呢个唔系理念上嘅争持，唔系嗰个议题嘅辩论啊嘛，已经去到，亦都唔系人身攻击咁简单噶嘛，系要置你于死地啊嘛。 特别嗰种怨毒，嗰种妒忌，你有仇恨啊！你的心是毒蛇嚟噶，你知唔知啊？呢啲注定落地狱噶，跟住基督教入边，系一种仇恨，系妒忌人哋跪翻去跳楼死佢冧家铲。 你真系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政治都难做，今日嘅教主，明日嘅魔鬼，我哋最紧要嘅系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匪类监察员。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阀， 好啦，大军阀特备翻嚟啦。咁啊，头先我哋都数咗啲 point 噶啦，即系点解元旦游行咁少？ 数齐未先？ 数齐未啊？都未嘅， 七七八八啦， 最 common 嗰啲，我就觉得即系香港人冇捻用咯。 唔系，咁你不如我哋逐个嚟啦。 哇， 即系逐个逐个嚟研究啦。咁第一勇武抗争，即系佢话啲人觉得唔够勇武， 系啦，冇错啦，即系我觉得，行完又系咁，我都预见到个结果，费事出嚟啦。 咁民主运动唔系咁嘅咩？ 乜嘢係可以今日做完之後，聽日即刻有嘅嘢嚟㗎？ 唔係，同埋運動嘅本質就係你永遠唔知道個結果係點樣㗎嘛。你知道個結果咁之後先行出嚟嗰啲就唔係運動啦。你 即係我嗰陣時嗰啲口號啦，即係你唔係睇到有希望先去堅持㗎嘛。 係啊， 你應該係堅持先會睇到希望。 撲咗街喎， 唔係我撲街，我覺得香港人撲街啫。屌，關我事啊，大佬。 你好開心㗎，係 嘛？呢個係此其一啦。我諗到個問題咧，正如頭先我都講過嘅就係、是，喂你。咁樣嘅所謂勇武抗爭，基本上你真係做先講啦。你做完話俾我聽，我先跟你玩鞋。你唔可以逼嗰啲群眾咧去到一個死角裏面咧。其實你背後可能有另外一啲嘅目的，或者另外一啲嘅客觀效果咧，我哋係唔知嘅。 嗯，同埋嗰樣嘢就係你要一班習慣咗遊行嘅人去 sign up 一啲更加比遊行更加高一等嘅， 高咗幾等 嘅，係啦，高幾等嘅活動咧，咁其實係有個落差喺度噶嘛。 其實即係個問題係咧，唔係個個覺得遊行都家常便飯，好似即係在座咁多位咁噶嘛。即係有啲人可能，哇！我覺得遊行已經係好乸大嘅嘢嚟嘅，即係呢啲嘢係我。是我在電視才會見到的，跟我去外國看球沒分別的，這樣你明白嗎？ 是，還有相對集會來說，遊行是真的需要用一堆的體力，是不是？ 是啊， 即是你集會的話，你是可以有一個地方，這樣大家可能幾個小時、唱 K 又好，大家投票又好，討論又好，投票又好，什麼都好，是不是？你留到在那個時間呢，你其實即大家那個體力上又或者精神上的付出呢，相對於遊行來說是小的。 唔係，同埋講勇武抗爭嘅人咧，其實唔道德嘅，因為我發覺咧，講親嗰啲友，自己連一次公民抗命犯過一次法啊，甚至俾人告啊，上個庭拉過去差館都未試過人， 鐵馬都未拉過啦，講呢啲，真係啊！ 即係你唔好講啦，即係你咁樣講，其實你背後有目的，我梗係知啦，係咪？你想嚇怕啲群眾嘛？你想趕走嗰啲人嘛？係咪？調翻轉頭啊，因為你咁講啊。越搞越少人嘅，真话俾你听，即系正如我头先嗰个人咁讲，话你太劲啊！你嗰度口号讲公民提名啊， 系咯，公民提名都劲。 唔系，不过我发觉好容易驳嘅啫，呢个讲法就系、是，即系用一个保守嘅讲法就话、是，屌你嗰个都唔系 HCF 嚟嘅，你嗰个明知系争取唔到一样嘢，你就喺度嗌嗰个口号。喂，我话你唔系话，你冇睇民意调查噶，赞成公民提名嘅起码七八成人啦、啊，如果你。即係喺呢一個嘅港大民意調查裏面，中大嗰啲都好，點會嗰個唔係 HCF 啊？嗰個點解唔係爭取方向啊？ 唔係咯，港大做喎，港大 pop 喎，係咪先？冇水分啦、啊，有參考價值。 唔係，即使你話做完問卷嘅人未必走出嚟都好，但係唔會因為呢一個嘅議題提公民提名而係嚇怕咗啲群眾噶嘛？點會咧？ 但个问题即系争嗰个力度系有分别咯，即系我投赞成票，即系你问香港人要唔要民主，咁一定要民主啦，系咪先？你问佢，喂，你会唔会肯唔肯为民主去游行啊？又减一扎？你肯唔肯为民主而集会集过夜啊？又减一扎？你肯唔肯为民主而被公民抗而佢公民抗命要犯法啊？又减一扎？咁样噶嘛？又系 仲有而家多个 level， 会唔会因为民主而勇武抗争啊？ 系啊， 咁咪惩罚。对唔住，我 冲入去立法会， 咁啊真系剩翻好少人。 出入政府总部系嘛？ 剩翻好少人，即系唔好讲啦呢啲。 唔好讲呢啲。 任何一个群众运动都系要攞 HCF 噶啦，而呢个 HCF 仲唔系公民提名系乜嘢啊？ 系勇武抗争。 同埋有啲人咧，即系开始，即系如果啲人系啱啱去啲集会，咁可能即系佢去完一次，咁佢会有反思啊，会去即系认清自己嗰个政治理念啊。同埋會諗到底淨係做呢啲會唔會有用？咁唔係話一下子咁就會咩噶嘛？即係一下子就變成一個好激進嘅社運分子啦，係嘛？叫鐵馬我啦，係嘛？叫差佬我屌啦，咁唔係噶嘛？ 反而我覺得呢、這、一個即係第二個論點話，即係用公民提名嚇怕人。我調翻轉頭講咧，就反而係因為嗰個 WhatsApp 嘅投票 嚇、 你係令到啲群眾覺得你係越搞越熟。 好多人闹啊！呢、這 个你谂下，我再重申嘅三条问题啦，不厌其烦啦。一提名委员会应唔应该开放？如果我系唔赞成个提名委员会，咁点一头咧？ 系咯， 咁你即系话俾我听，你确认咗而家提名委员会嘅合理性？千二人啊，如果加到千四，咁我就赞成啦。咁样 系啦， 千五我就赞成啦。加千三都得噶咯，如果系咁就 喂，你领导人提呢一个议题出嚟， 嗯， 你唔觉得有问题啊？第一条问题我已经唔识答啦，大佬，嗯，我已经删机啦。 不如斩问下斩下罩头呢度， 哇， 得你有头啫， 我冇头， 嗰个我老师嚟嘅，唔讲得嘢 嘅，咁戇鳩嘅，咁戇鳩嘅电子工头你头啦，斩咁样。 我帮佢试 app 嘅啫，其实 你收皮啦，阵间问下你真系要。 咁我阵间先再讲 啦。第二条屌埋落去先啦。 喂，第二条唔应该有筛选机制，投完咁点样具体化佢？点样具体佢冇筛选嘅机制咧？ 嗯， 呢个系一个关键嘅问题嚟嘅。我赞成完之后，阿爷而家话俾你听，我冇筛选机制嘅，唔通话俾我听我阴点啊，大哥？ 嗯， 系咪？喂，你唔系咁样玩嘅，香港人买佢，你即系嗰六万几人真系俾佢喺度冇嘅啫，大佬。问埋一个咁嘅问题，第三原来都系一条陷阱嚟嘅， 非常之大陷阱。 成分 系啊， 元素， 元素。 应唔应该做一次啦？提名程序应唔应该加入呢个公民提名嘅 元素？ 有啊点冇啊点？ 十分阴湿嘅题目，好难答。 同埋咩叫做公民提名嘅元素啦？ 咪咯，即系同民主成分一样。 咪好似撩鼻一格咁。嗱，如果我 set 咧，最多都系两条到三条问题。一，2017年系咪普选行政长官？ 嗯。 2020系咪普选立法会？跟住最关键嘅系2017年嘅行政长官选举，提可唔可以有公民提名？系得呢三条问题应该问嘅啫。 Yes or no？ 系啊， 咁你就可以谷到啲人，我既去投票，亦都要去游行。 吓，好大分别啊！因为第三条系即系有嗰、那个即系嗱，一定要有就肯定有嗰个元素啦，100% 嘛，一定要公民提名啊嘛。有啲系公民提名，咁嘅提升元素。佢意思就係有啲係公民提名，有啲唔係得㗎喎。 有啲就可以。 少少係差唔多全部都唔係。咁又係有呢个元素喎。 同埋如果我係共产党睇到你咁 set 呢条问题呢，其实基本上你就认咗输。 係啊。 使乜搞佔中啊？使乜咁複雜要搞佔中啊？ 係囉。 係咪你话要筛选咋嘛，冇筛选机制嘛，係咪冇啊，我必有筛选机制咋。好啊，擴大提名委員會嗰個嘢好啊，咁樣。 嗯，係咯。 我跟住我再俾，唉，我第三條難少少，我俾埋你。 嗯， 就係你哋去簽個名提名咯。 嚇！ 但係都係我提名委員會最後確認個候選人嘅，大哥。 嚇！ 咁你殺唔殺先？嚇！咁使乜搞佔中？ 可能認我咁就，唉，唔佔中啦，我哋已經爭取普選啦，咁樣可能係咁喎。 咁使乜搞啫？咁辛苦，即係我覺得反而呢個係一個原因。 嗯， 第一。你游行就游行啦，投票就投票啦，你又游行又投票，咁即系投完票就唔使游行，咁你一赶走晒啲人， 吓 戆居嘅呢个嘢系。此其二就系、是、投完之后更加觉得，即系其实香港嘅民主系冇希望嘅，大佬，我仲去咩游行嘅，大哥，连你领导人都话帮我听咁样。 嗯， 不过呢个系戴耀廷好典型嗰种温和派逻辑嚟嘅，其实 吓 你谂翻转， 其实你点解会投咧？真系可唔可以解释下咧？ 越嚟咪即系呢个咪就系越嚟越缩，越嚟越搞到大家冇一个抗争嘅意志。 系啊， 嗱，当然你可以话我呢啲咁嘅谂法咧，就系中间落墨嘅嘢。嗱，你又唔好叫人勇武抗争，跟住你又唔好咁勾头嗰啲议题。咁但系个问题，你唔系走两个极端嘛？你应该我调翻转头问你两班友啊，一班就话癫咗咁要勇武抗争，冲入众政府总部加掟汽油弹；一班就系喂缩到咁。 吓， 唐岸书一半都就 系、是、系啊， 系嘛？喂，真系你见到真系吓鬼死啦！第四个问题，我哋头先都有提过左右交大战，吓、這个我觉得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嗯， 左右交大战嘅问题，因为点解咧？即系由 HKTV 开始，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右翼民粹嘅浪系冚翻转头啊嘛。 嗯， 系咪？再加中援。 嗯， 反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factors 嚟嘅，你起碼俾呢啲 justification 啲人，我唔去啦。 嗯， 你包仔係咪搞事？ 唔係最慘就係、是、其實係蔡耀昌嗰個角色係被呢、這、一個嚇，即係呢個 paradigm 裏邊係咁樣煲煲嘛。佢自己有雙重身份，呢、這個雙重身份就係 民主黨， 又係民主黨，又係支聯會， 佢又霸曬啲位嘅，真係慘嘅啫。民主黨有副主席，支聯會又住副主席。有做埋左交，唔系我嗰日见到佢咁样落荒而逃咧，我觉得佢都几惨。 哇！追住佢嚟嗌，我喺隔篱睇紧食紧花生啊！真 你唔知道我聽到啲咩？其實根本呢間 case 唔係 蔡耀昌落地獄啊！ 唔係啊，呢間 case 本來唔係佢負責。 佢好似都係身上任冇幾耐啫嘛。 佢做咗年零啫。 咁啊，單嘢又講咗好多年啦，其實單案就 係咪？咁但係你俾施麗珊發言啦，係咪人哋做開？你又搶人哋發言，你發言都唔緊要，大佬，你準備下個。喂，大佬，我見到佢嗰啲，喂，真係冇一個 point 係生咁滯，大佬，你俾人，喂，你連去幫手 argue 都 argue 到一劈嘢咁，咁點搞啊？ 哦，佢冇走音已經好 bonus 嘅啦，其實。 唔係，當然你問我，我覺得佢係應該要 improve 下呢樣嘢。第一，你唔好搶咗個發言佢啦，你又唔係社會協組織協會何喜華，係咪？你未做呢份工嘅時候，可能人哋已經係搞緊呢場官司，你又自己揦屎上身做乜鬼嘢？即係呢個係。精仔的做法當然是，但是人家不是你的，你又出來講，跟住你又講得不好， 他都無啦啦， 你被人入曬位，入曬數，是嗎？又不懂講，你又不懂搞煽情， 不是煽情式的， 走音咯，你每年都聽一次的，應該， 堅不明白我無啦啦湧他講了什麼呢？真的不覺得他跟，即是新移民的議題有什麼大關係，即是如果譬如孔令如去做唔会意外，跟咗十几年啦，已经系咪先？佢冇啦，做乜 搞弯嗰件事咯？ 系啊， 咁你起码俾多啲即系所谓右翼嘅人有一个 justification 啊嘛，我咪唔去咯，系咪？你把我咁搞嘅咁样，系嘛？咁当然你话即系某一啲所谓嘅左交，即系佢哋嗰个过去一啲嘅表现系值得检讨同埋倾嘅咁一件事啊。但系个问题就系你无端端走出嚟扮左交。跟住亂咁噏，或者根本我都聽唔到噏乜，係咪 啊？ 係啊。咁你真係累死我哋，大佬。 又圈中咗佢係嚇，有同時間有另外兩個政治身份 嚇， 咁啊 就夾埋咗咪攬埋一齊死 啊！燒兵攬炒噶啦嘛， 咁你一定要做沙包啦。 唔係，同埋你落方兒童嗰下都核突啊！我見到，我係你，我同你頂，你有勇氣啊嘛？我點解唔同你頂啊？我咪出嚟同你辯論咯。 嗯， 係咪先？即系嗰日行过都系嗰啲，咪入我数啊嘛！ 啊，我你老婆啊同咩？ 我关我咩事啊？ 又系开战咁 啊！我关我咩事先？第一，你系咪而家嚟同我开战？我同你嚟，系、咪？我可以同你嚟噶噃。虽然我唔系代表嗰啲人去做呢啲嘢，但我可以同你开战噶噃。 吓、 啊，系嘛？ 好难噶、啊，佢哋嗌口攞张纸噶，辩论 系嘛？呢个第一个，第二嗰啲揸住龙丝旗嗰啲咁嘅友 吓。 咩不？我不做大陸人，我要做香港人。我點知我點樣笑嘅？我哋不如話自己做英國人好過啦。英國佬唔要你啊，大哥！你知唔知噶？知唔知自己發生咩事啊？你不停喺度美化個殖民地。咁你想未出世，我而家話俾你聽啊！ 佢知道佢唔會出嚟揈龍獅旗啊， 係嘛？ 除咗陳雲嘅啫。 等先，嗱，我都係講嗰句，即係喺龍獅香港本土教主粉、陳雲粉、港獨、偽港獨 都有好大嘅空間嘅。 個空間太大啦，大家係冇，即係差唔多係冇一個重疊嘅空間嘅，你明唔明啊？ 啊， 係啊，即係如果阿土頭先鬧嗰啲，可能唔包括嚇，只係鬧其中一忽嘅啫。 我話其中一忽啫，包括你話。你咁勇武，涌去呢一个嘅解放军总部，你得四友，阿哥勇武抗争得四友嘅，嗰、那个真系几勇武喎，我真系同意佢勇武喎。 系咯，喂，起码咁做先，我落讲真系咪先啊？ 你冲入去人哋嘅总部，人家可以开枪噶，哥， 啱啊， 嗰个系军营嚟噶，大哥，嗱呢啲系叫勇武， 系全世界嘅军营都唔系俾你 冲。但系讲嗰啲人，咁你咪同佢哋一齐冲咯， 系咯， 去做。 嗰四个真系尊敬佢啊！唔同立场都讲真， 嗰、四个好嘢， 起码咁做先啦、啊。喂，好似你嗰啲咁嘅，喂，嗰啲真系键盘战士嚟，真系 好做系咪先？喂，大佬已经插住咗电枪噶啦，上咗电噶啦， 咪咯， 弹仲未打落去 啊！好危险喎，咁我啲真系， 所以我一路都怀疑，所谓呢、這个即系、就是、左右交大战咧，究竟系一个虚幻定一个实际？唯一我觉得系虚幻嘅，大家都唔知道拗紧咩问题。 嗯。 系咪？因为已经唔系讲紧数据，唔系讲紧道理，同埋讲紧立场咁简单。 系人身攻击啊！而家 系嘛？已经系去到即系喺 Facebook 嗰边写几个字咁样。即系例如你嗰阵时候有一个内地嘅港大毕业做紧 Big Four 嗰个嘅女仔死咗， 车祸。 你喺个 Facebook 里边嗰班人写嗰啲嘢， 冷血噶，冷血噶。 喂，嗰啲系咪人嚟噶？ 唔系噶， 系嘛？你咧嗰个系咪中国人咧？嗰、那个系英国人好，点都好啦，系嘛？嗰、那个人嚟嘅，大佬。 嗰、个僆仔俾人画对眼，都系啦，都系幸灾乐祸啦。 喂，点可以咁噶？ 系咯， 即係你如果香港嘅民主運動去到一個咁樣嘅階段，完全係冇曬自己基本即係人性嘅底線，咁爭取民主嚟做咩咧？ 喂，佢哋係冇嘅喎呢啲嘢。喂，講翻轉翻轉頭啊，講嗰、那個即係啊，即係嗰四個香港人優先嘅成員闖軍營嗰啲啊。喂，有啲人係講話，喂最好啊，喂即係哇會唔會開槍啊？即係好似阿土頭先講，喂有啲人係講話，喂最好開槍啊！如果開槍，香港人就覺醒。喂，你有冇咁撚無恥噶？你點可以即正常一個人點可以睇到人命真係咁撚便宜噶，大佬？你喂你自己去就唔同講法，你自己條命你自己話事。喂，人哋有老豆老母生，同你一樣，有朋友有自己屋企人有剩噶，你點可以咁撚便宜咁去講人哋條命？人哋要為你想要嘅嘢去死啊！咁你自己點解唔做呢啲？你都做到啦。 仲有，如果阿爺已經發表咗聲明啦。 系环球时报又好咩、啊、都好啦，系咪先要惩处？ 佢、啊、如果你系冇部署，我当真系 justify 呢个 cause， 嗯 ，just 嘅 cause， 应该系要去占领军营，系啊咁少有， 吓 阿爷咪攞呢个借口嚟喐你哋， 做话人哋做话自己系坐享其成嘅啫， 唔系香港人嘅习惯嚟。 阿爷攞呢样嘢嚟喐你香港人， 系啊，呢间又话廿三条噶啦，睇住啦。 嗯， 不过我好相信咧，成件事咧系一个 set up 嚟嘅， 系 一场戏嚟嘅。佢哋走入去咧，就系可以方便廿三条开路。 哇！你咁阴谋论噶你？ 唔系，梗系啦。 咁阴谋论啊！ 即系走入去，你起码依家《环球时报》有个籍口，仲要喺政改呢段咁嘅时间出嚟，系咪先？ 吓， 推你廿三换咩咧？ 即系你认为系有无间道去做呢样？ 我系啊， 咁我唔排除嘅。而家即系全世界大把无间道啊！即系讲勇武抗争嘅，我不会怀疑嗰啲系无间道。叫大家系掟汽油弹啊，冲击政府总部嗰啲，我唔觉得嗰啲未必唔系无间道。 嗯，好难分啊。 同样道理，冲入去嗰啲究竟有冇 agenda？ 因为你系俾咗个籍口，你喺冇实力嘅时候，你俾咗个籍口，当权者系喐你啊嘛。 示弱咯， 吓 示弱之余，仲系俾个籍口。 系啊， 你讲港独啊嘛，咁我咪廿三条立法咯，我保障我国家安全咯。啱啱？ 我希望佢哋唔系啦，唉，真系。 唔系，我真系有怀疑噶。嗱，你嗰 阵我绝对冇怀疑，因为我直觉就觉得，直觉。 喂 ，HKTV 嗰阵时候都系啦。 嗯， 即系你点样唔中意美点双辉都好啦，大佬美点双辉都冇搞，你就已经事先已经系喐定。 林辉又随意门喺欧洲宣翻嚟啦， 埃及。而家先知佢就系大雄嘅成年版，就系即系有多埃 文跟住 喺非洲都可以即刻翻到嚟嘅。 唔系，所以 有人话喺政府总部见到林辉。 同阿 Michael 嘅立场一样啦。但系呢个右翼嘅民粹浪潮咧，系成个民主运动嘅障碍。 吓， 呢个系最危险嘅一样嘢。嗱，当然你问陶君衡而家喺度即系睇你食花生嘅啫。啊、你喜意搞你就搞、 嗯、 我們坐在你都傻是吧但是這班人是最危險的人我如果是沒有 Michael 的陰謀理論去分析的話我覺得這些人從來都存在在香港的社會裡面因為這些人完全是沒有道德底線的人他都 是貪圖名利的人、 嗯、 看風使利見高拜點低人踩、 啊、這 班人香港其實大把的不 嬲 以前呢、啊、Silent Majority 來的、 嗯 今日面對即係壓迫嘅時候，即係經濟環境唔好啊，生活唔好啊，讀完大學之後又即係鳩一條拆一條嘅，難聽啲講。咁啊，將嗰啲怨恨咧，就擺咗喺啲弱勢， 嗯， 同埋咧係一啲唔同你嘅出身同埋種族嘅人身上。其實我覺得呢啲人係 coward， 係懦夫嚟。 嗯， 唔係，反而我覺得就係香港根本冇一個咧比較可以導正民粹嘅右翼勢力，亦都冇成氣候。因为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这样的势力呢其实民粹呢是可以倒的又或者是可以 condemn 的很不幸地没 有。那这个又跟香港人本身没有独立思考的关系所以才没有这样东西。 因为你真正的右翼的政党或者是右翼的政团其实真的相类似是狮子山学会的种的、 嗯。 你是相信竞争的嘛。 是啊 你是相信我哋人要靠自己的努力才是咩咁啊？呢套嘢我完全唔信啊！不過我幫佢解釋嘅啫嚇。你是相信資金同埋人才都係自由流動噶哥？ 即係你嘅咁嘅意思，即係話佢哋唔應該就係屌啲大陸人喎、 啊。唔係，如果真正嘅右翼， 真正嘅右翼， 真正嘅右翼有相信自由市場嘅機制嘛？ 嗯， 係咪？因為咁先至可以鼓勵原本我懶懶地嘅，我都要為咗競爭贏佢咧，我係自己加倍努力啊嘛。 我要去迎合呢一个嘅主流嘅市场嗰个需要啊嘛。呢个系真正嘅诱惑嚟噶， 同埋 而家嗰啲系假嘅诱惑嚟。 而家系你做嘢就话你争饭碗，你唔做嘢就呃中援噶嘛， 系 唔系？同埋一样嘢就系咧，依家嗰种咁嘅诱惑民粹咧，其实违反晒诱惑嗰一种系尊重个人嘅 liberty， 嗯， 系咪先？即系完全系嗰种系打压。即系为咗一啲 so call call 即系 call and call 利益嘅嘢啦，或者系即系本土嘅嘢啦 ，call and call 啦，我用 OK 就去践踏咗别人去佢哋自己嘅个人嘅 liberty 啊嘛，所以其实系一件好大镬嘅事嚟嘅。但系呢班人其实系，但系即系 学术上系叫 negative liberty， 系啊 negative liberty， 即系所谓嘅负面自由 啦。系啦，咁但系即系呢一班人，我又不。即系好似阿土话斋，其实香港咧一直存在一啲咧冇底线啊，即系靠食饭啊，靠总之系有老细就食就食饭嗰啲咁嘅人啦、啊。咁依家就冇晒上面。 咪所以呢啲人系一系就发咗达，一系就好卵閪咯。 系啊， 系啊，发咗达嗰啲咁就唔会真系搞啲咁卵戇鳩嘅嘢啦。咁因为咁而家加埋你 Facebook， 你要发表啲意见好卵易嘅啫嘛。 唔系个成本好低啊。 咪咯，我讲捻完，咁又唔使做嘅，又唔会犯法嘅。人哋话你咪我讲嘅啫，咁咪得咯，系咪先啊？就 咪所以如果我系蔡耀昌，我会同你反击噶。吓、 啊， 系咪？我点解要落荒而逃？我点解搭的士啊？ 嗯， 你够胆佢过嚟喐我一下？ 如果蔡耀昌会反击就 系咪？咪 冇咁 辩论 今日咯， 系咪？所以嗰阵时佢哋都搞笑噶，话同人哋开战嘛，开咩战啊？屌、你弱战先啦、啊，大佬，你梗系同佢全面。即系搭马先啦，大哥，系咪先？ 所以咪你老婆要下咗战书 咯，咁戆居， 系一个榜样咯。 我觉得戆居噶，你完全冇 preparation。喂，你自己成个论述咩先？点解人嘅价值系值得尊重先？ 嗯， 乜嘢系香港人界定晒呢啲问题？跟住佢嗰啲 objections， 你全部逐个答， 嗯， 逐个答佢。香港有几多系中港婚姻嘅？35% 咪而家去到系咪？咁香港人使咩娶老婆先？是不是不可以娶内地女人先？好啦，你话要做 means test， 点样做 means test？ 逐个答。 嗯， 但系而家 唔可以勾流流啊！你对住嗰啲即系游民粹嗰啲友，而家系勾流流啊！ 嗯， 你净喺度 sell 煽情，哇、哎！佢好惨好惨，唔得，唔够。 其实从来都即系 认真少少。嗱，呢样嘢就真系要学啲右派。系咪？因为我要 sell 人嘛。 其实从来都系应该要咁做嘅，真系。 唔系你，因为你说道理嘅话，你就唔系动之以情啊嘛，动之以理、 就冇人会理你。 喂，就算系动之以情，都唔系净系动之以情，依家系一左派个问题就系净系动之以情啊嘛，你明唔明啊？ 咁所以动之以情嘅时候，咁咪即系搞到依家咁咯？你明唔明啊？ 唔系，你都要讲个问题噶，而个人口政策咁系点样？ 嗯， 咩人我哋要输入咧？乜嘢系我哋嘅 priorities？ 咁啊，嗱呢个就 系 价值啦。 是啊、 你想要那些投资移民不需要依靠你那些，即是拿1000万以上去完这个什么江炳共和国再回香港那些，你是不是要那些先？ 他又说你炒贵的楼啊，跟着。 啱啊。那你要不要？ 嗯。 你不要嘛。好啊，专才要不要？专才抢埋你份工。 嗯。 那时候我们成日都讲笑嘛，内地那么多体育教师全部去完奥运的屌落到来香港教不啱咯。要不要？ 咁啊，拉嘢啊！ 中文 咪抢人饭， 劲窄啦！ 中文啊，而家好多 中国文学 大陆人嚟教啦， 啱啱啊？大学都大把啦， 好多。 你要 唔要？ 嗯，你相信竞争啊嘛？要唔要？ 啊，你大陆人又抢我啲饭碗， 系咪？朗朗要唔要？汤唯要唔要？ 吓、 啊，系咪？香港冇明星啊！香港 应该引入啲会计师咁陶君衡就冇办法呢度搞嘅啦。 有 啦，屌你！ 咁我哋考试能力都唔系太差嘅，英文能力 唔系咁，仲要 普通话差佢， 你冇关系嘛，系咪先？你没有关系，咁你咪啊？ 好啦，跟住最后一样，其实香港人咧，如果系契弟嘅话咧，你系要接收嗰啲家庭团聚嗰啲人，因为嗰啲全部系俾你垫底嘅人。 吓， 阿哥 ，OK， 全部垫你底，你 feel comfortable 啊，大佬。 咁多系攞晒福利喎，咁又 唔系呃中援攞福利， 系咯？我交一个一季交100-200蚊税，俾啲人呃晒啦， 真系好难多。 但系呢个系违反事实噶嘛？所谓新移民个劳动力系有60%嘅。 嗯 ，OK 啊，但系如果要 用拣嚟啊，即系呢啲讲法其实系无耻啊，完全系你系违反紧事实啊。 嗯， 即系有冇读书啊，大佬？喂，呢个世界你试下啦，我陶君衡过唔到4日。攞嗰个月中援， 嗯、 我咋？你叫下田北辰去玩一下，大佬。我唯一就揾个地方去边度瞓咧，就喺中联办门口瞓嘅咋。 That's all。 不過即係最後尾個論點，即係 Roger 咁講，即係香港人冇得救。從一月一號睇到， 我係去年一月一號已經睇到，都係咁少。喂，嗰陣時嗰、那個嗰陣時做嗰個勢勁過依家好多噶。 咪系咯，保治联又吓，即系搞露营噶嘛，系咪先？正种粉最后都系冇乜人份，系咪先？到最后我都系食羊腩煲，年年都系我羊腩煲。 嗰旧年一年嗰、那个唔系一二年十月嗰阵时，日日屌啊报纸，梁振英系到最后得几多？喂，三四万，喂，真系唔好讲嘢啦！你有几憎梁振英啊？讲真，行一日都难。就真系乜都唔好讲， 争梁振英，不过睇叱咤紧要啲啊嘛。 咪咯，喂，咁真系乜都唔好讲啦。喂，叫你攞个晏昼出嚟行，出嚟行下，夜晚咪睇叱咤咯。咁你都唔肯行，又乜都唔肯做，觉得自己投咗张票就算啦。好啦，到人哋即系帮你争取呢、這个反对地啲加价，又屌人搞事。喂，咁你咪俾钱咯，讲咁多嘢系咪先啊？ 其实今年年头我做过一个商台嘅访问， 吓点啊？ 商台有个朋友问我关于即系占领中环，其实我已经开始唔睇好。我觉得香港人咧，永远都系不劳而获， 地运都唔睇好啦。你即系、 就是、地运都唔睇好。 你睇一号已经知嘅啦。吓，呢个世界读书，我哋即系小学生都有教啦，有几多努力就有几多成果。 系啊， 系嘛？你又要即时有嘅。 系啊， 我都话俾你听，金地啊。1920几年嗰阵时都搞紧美印度独立运动啦，屌搞到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国际形势先至搞完独立运动。 曼德拉又坐捻咗几十年监啦， 七年监， 系咪啊？大佬马丁路德金人条命都冇埋啊，大哥， 系咯， 佢换翻嚟噶，香港人凭乜啊？ 系咯， 你睇下嗰日嗰啲全部阿叔阿婶嚟嘅，我见到吓捐钱俾我嗰啲，即系已经系好熟噶啦，所熟面嗰啲人嚟噶，包咗平时喺 Facebook 写嘢嗰啲友去晒边啊？ 喺屋企玩 keyboard 咯。 走晒去 占领 Google 咯！ 我系佢咧，就唔好咁无耻啦！你唔好继续闹梁振英啦、你一边闹，你又唔会自己有行动咁闹把， 就闹人做得你做嗰啲系闹人做得唔好， 系咪啊？抵死嘅香港 吓，系啊！所以占中即系我觉得 唔 deserve 有一个人哋系尊重你嘅一个嘅环境，唔尊一个平等嘅社会，因为你自己冇努力过。不过我希望我讲完呢一次之后，即系大家都会。即系谂下啦，反省下啦，系咪、嗯？即系我又唔会一。 我哋讲咗好多，我哋讲咗好多年噶啦，算啦。 我觉得唔会啦，即系嗱，好简单啫嘛。头先讲占中阿土，当年嗰阵时写文联啊，即系都搞过类似嘅嘢啦。即 系五区公投， 五区公投，跟住七一啊留喺度，你老哥都参与啦，人哋点讲你啊？系嘛，暴力系嘛，阻住我搵食系咪？咁无啦啦会信占中，算把啦，讲真系。 信用冇抗争啊？ 咩啊？ 信用冇抗争 咪 又有得百几口啊？ 系咯，我讲嘅啫，同埋我讲嘅啫，系咪先啊？ 冇人食花生，你有花生台就唔使做噶啦，算啦。 算啦、 啊，做花生台，专心做会计师啊！ 自己去即系所谓自求多福，就系、是、自己反省下先啦。反求诸己 系啦， 你做嘅乜 啊？ 你做啲乜嘢？ 嗯 ，OK。不过大家都对唔住自己下一代嘅啦，继续咁样做法就 系啊， 好在我唔生。 系啦，所以我觉得上次咧 ，Anderson 恋上关系咧，系完全将土瓜嘅政治前途摧毁嘅，即系连佢下次再选嘅机会都冇埋，我系好开心啊！真系，而家你专心做会计师啊，搞花生台啊算啦，搞乜咧民主运动呢啲当课外活动玩下算啦，真系 好啦， 远啦远啦，唉，真系咁又下个礼拜记得我哋转咗个礼拜五九点半，咁又个个礼拜都 live 噶啦，咁啊，继续捧场啦，拜拜， 拜拜， 拜拜。